大家好，大肥又是我。今日咧系9月29号，咁咧就讲关于台务嘅。咁之前做一节嘅，咁多谢大家收睇啦。虽然2-3000 view 啦，咁其实真系得咁多人嘅啫。有啲就标题党即系入嚟啦，咁有啲嘢宣布啦。因为其实咧之前做节目都讲，其实我8月18号咧，我其实想唔做噶啦。咁啊，谂住一周年晚会做完之后咧，就接台添。咁后屘阿 Benson 啦，即系肥 Ben 啦，就同我倾。咁啊，嗰阵时其实个台都冇蚀钱嘅，即系已经系收支平衡咗，因为卖四小宝收支平衡咗。咁啊，肥 Ben 就话不如佢接手啦。咁诶，我做制作嘅嘢，我负责做制作嘅嘢，咁咧就营运啊，各样嘢啊，资金啊，咁啊，全部咧就。佢揸住啦，包括網頁嘅控制啊，即係因為其實之前我哋傾咗好多製作嘅嘢嘅，同埋網頁嘅嘢，咁但係咧就自己個心理調整唔過嚟，咁後屘就有佢啦，咁跟住有少少啦，咁呢兩個啦，咁加埋我就三肥啦，即係三個都肥咁啊，三肥大作戰啦，咁啊重新嚟過，咁咧就。我哋本身咧就由七月份我开始做翻节目之后咧，七月份咧就有36万 view。咁我咧就定咗个目标，我觉得咧如果我能够做到60万 view 咧，我就想接广告做，即系好似之前喺另外一个台，即系之前个台嗰度咧都系咁样打算嘅。咁但系我知道咧，因为坚持唔到落去，咁啊试过3个月咧最高70几万 view， 咁啊件事完咗啦。咁你亦都唔想话，哎呀我唔肯定。我能不能够长期都有呢个 view， 一接咗人哋嘅广告做，你今个月有，听日有，后日冇，咁人哋喺度卖广告就出咗一个问题噶啦，跟住不了了之啦，咁啊做自己产品啦，即系 JW 洗头水啊，猫山王月饼啊咁，咁啊做呢啲啦，咁啊8月份。咁我定嘅目標係60万，即係希望由36万打到上80万，唔係60万點啦。咁就喜出望外啦。做完咧就係83万，即係8月份過去。咁啊到9月啦，9月咧我自己定咗咧就諗住增長率啦，咁啊去到100万啦。咁啊喺我合乎預期噶啦。咁點知就到而家我做節目呢一刻。过咗86万噶啦，咁听日仲有一日，加埋今日，咁我相信就87万一定过啦，冇问题。而由今个月头14000个订阅，到而家做节目，我系多咗4000个订阅，即系多18000噶啦已经。咁即系换句说话，10月份就突破咗20000噶啦。咁如果以咁嘅速度嚟讲呢就好理想。咁呢就因为有 view 啦，有多啲你哋嘅支持啦，咁我就开始做多啲其他嘢。咁亦都同我原意一样嘅，咁我呢就会慢慢呢就喺个网台度少㗎啦。因为呢啲3个月呢，你基本上呢日都听到我把咁难听嘅声啊，因为我做节目其实我现把声唔系咁。係因为由做咗网台之后呢不停啊，即系我唔识用声啦，因为唔系一个歌唱家，咁不停用声，不停讲，不停讲，咁啊近期又系咁啦。基本上咧一个礼拜咧，你可能7日都听到我把声都有声音出紧，咁啊冇办法啦，因为要做就坚持啦。咁而家上到去，咁亦都有啲新嘅人入咗嚟啦。咁啊雪儿啦，即系多谢佢嘅，咁佢又。嚟咗做节目，咁咧就嗰阵时我揾到好苦恼，想做一啲年青啲嘅话题，就后生啲嘅，同埋男女都啱讲嘅节目。咁咧就开头第一集就揾咗夹硬揾喺 Albert 啦，同我做咗节啦，咁啊4000几 view 啦，埋尾有5000嘅应该估，慢慢累积，因为呢啲有用。跟住咧就揾咗夜期，咁夜期就同阿和美啦。 就撐場啦。咁誒，因為佢都忙嘅，咁又做咗一集啦，咁都有5000多 view 嘅。咁跟住咧就阿雪兒加入啦，咁咧 view 數唔係好高。啊，咁啊，可能一个老男人啦，啊，同一个中女啦，嘅火花唔出啦，因为佢系比较纯嘅人，同埋比较即系单一嘅人嚟嘅。咁诶，同佢呢个几月啦，即系磨合了解咗啦，咁佢又想做，咁我哋变咗咧就未来嘅方向咧就会摆咗阿雪儿身上嘅。咁佢都系兼职嚟嘅啫，但系佢就牺牲咗自己放假时间啦，咁去做一啲啦，咁。咁希望做到成績啦，咁啊經過佢咧就多咗 Fiona 啦，靚華啲啦，咁佢哋做，咁咧就再有另外一個節目會出噶啦，咁咧就而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的獨白咧，就是、基本上就係我哋而家全台收視最高嘅節目嚟嘅。咁我唔做停咗幾個月，咁啊再出翻，咁收視好理想，咁我諗每一節都過10000噶啦，最起碼呢、這個基數嚟噶啦。咁好啲嘅20000-30000啦，再好啲嘅可能过100000啦。而家其实已经有三折，近期有三折系过咗100000-150000咁。咁一路去啦，因为你有累积啊，多人听。咁呢个节目咧就我三哥咧就自己揽埋，咁啊变咗唔使我啦，因为佢都知道我忙嘅。因为呢啲节目咧可以一次可以做好多，做一个。做一个即系资料库喺度嘅，咁啊，我一次过做三四集，咁佢自己揾人嚟帮我拍佢啦，咁咧就下个礼拜出嘅一个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咧，即系出埋而家星期一个节之后咧，就冇我噶啦，咁就佢做啦，咁佢做得比我出色嘅，呢个事实嚟嘅。有啲人咧就赞我三哥啦，就话佢一个天生嘅做节目嘅人。咁我唔知係唔係呀，咁呢就三教九流啦，咁我同阿 Peter 仔拍，咁呢 Peter 仔上一次讲呢个元朗七街呢就跌咗 walk 㗎啦，销嗰个 view 数好高，但因为讲呢啲议题就跌咗 walk 㗎啦，咁我同佢哋讲唔紧要啦，一集半集因为 caption 我写呢度我监制到啦，所有节目我监制到啦。佢哋呢啲 caption 咧，如果有我參與或者我三哥參與咧，都係我寫 caption 嘅。咁其實就標題黨啦。咁啊，穩中咁嚟啦。咁啊，再做咗支玉石。咁咧就聽日啦，即係我出呢次節目嘅時候，聽日就神打神功篇，跟住又到猛鬼篇。咁一路出，咁啊，可能有猛鬼一、猛鬼二啦。咁會有唔同嘅人嚟做嘅。咁我三哥就話自己要放假啦。其實為咗撐個細佬啦。钱又冇几多，咁啊牺牲咗好多自己嗰个平时可以放假嘅时间嘅，咁佢嚟啦，咁啊令到我咧就解决咗好多 view 数啊节目问题，而亦都因为佢哋做呢节目咧，等于一个资讯性节目，虽然有讲粗口啦，少少啦，即系唔好做咁烂口，咁咧但系咧就系资讯性嘅节目，可以听。听咗之后再睇，咁啊到12号咧，有另外两个制作人员翻嚟咧，我哋就开始做一个中文字幕版啊。好多节目我哋会加中文字幕，就摆上大陆嘅，咁啊再加上咧就会用京东海外购嘅形式咧就推广四小宝啦。咁我哋呢啲人就即系市井流民啦，或者形容自己，咁啊亦都忙，咁啊呢几个月真系瞓晒身嚟做。除了做节目之外咧，就好多嘅策划啊，去成咧系我所唔识嘅。咁但系我哋谂咗好多嘢，咁啊而家卒之可以实行啦。咁亦都咧，因为荣少嘅离开，咁我就争咗两个节目，咁要补翻落去啦。咁啊只可以就系将三教九流同埋呢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。咁咧就轮流每一个礼拜就做多一节一集，即系咁嚟影响啊！咁令到咧啲节目填补翻，咁亦都喺呢段时期咧，我就揾咗个网友，佢咧就对大公司嘅营运啲老板咧嘅手法咧好了解嘅，咁我就将我录呢啲节目嗰个时间咧就褪出嚟，咁啊，因为呢啲咧系可以一次过做嘅，咁我哋想做翻啲 資訊性同埋有啲資料性嘅節目嘅，同埋有啲真係可以講到嗰個行業究竟係點嘅人。咁我哋做啦，咁一号啦，十月一号啦，佢系假期，因为佢都系忙嘅，晚晚收七八点，好忙嘅呢个人。咁啊，会嚟同我做一个节目，就系蛊惑老板、贱伙计或者贱员工啦。咁咧就我哋就会写噶啦，即系 caption 开始写，咁录啦，录咗之后咧就会推出。咁咧而嗰个我哋其实好失败嘅，个网台个时间，因为所有嘅节目都唔稳定，变咗咧就冇办法写到个时间表，咁但系咧十月应该稳定翻啦，咁啊再加上佢即系拔刀相助啦，你睇下啲老板点样刻薄伙计，点样赚尽佢，点样劳工法例，点样走精面滚啲伙计，而啲伙计点样想办法攞着数呃中援，滚老细攞病假，咁我哋就用呢个节目去讲晒佢。咁另外咧有个金融嘅，想讲股票嘅，金融嘅，咁我话咧，我哋唔卖 number， 唔卖期指，只系讲个大细嘅啫。咁佢话 OK， 咁咧可能咧就下个礼拜约佢啦。咁我话要，但系咧我哋冇办法陪佢讲，即系我唔陪得佢讲啊。咁啊，只有佢先至要揾人嚟做啦。咁希望了解咗之后佢嚟讲啦，因为始终钱银女人呢个世界啊，就系咁样啦。咁我咧就做翻啲声音专栏啦，而大匪看天下咧个形式就会变咗噶啦。咁咧就因为大匪看天下即系讲我嘅世界，我嘅世界，我睇嘅嘢。咁咧因为我讲时事有啦，讲成我讲件事嘅啫。其实我冇针对人。黄毓民做得好咧，我都赞佢。咁咧就我想咧就系做唔出样啦，一出样咧就会。就我时间又要就佢哋嘅时间，变咗好多时候做唔到。咁咧，我就啱啱好开完会啦。我话我每一个朝头早，因为我习惯咗早起身嘅。咁咧就左行右行嘅啫，九点钟开工。咁我谂住再早少少啦，七点零钟咧我就翻网台。咁咧我就自己录啦，唔使啦，一个 iPhone 啊，唔使出样啦，录声音专栏。即系譬如嗰日最新鲜热辣系咩新闻？最新鲜热闹系咩事？变咗唔使就，又使写 caption， 我就录声音专栏，每一日即系好似萧若元先生咁，最新消息咁，大飞看天下就变咗咁形式，就冇时间表啦，系啦，冇时间表，想讲乜就讲乜啦，咁诶任性啲咯，等我任性啲，更加任性啲吓、啊，其实我是一个任性嘅人嚟嘅，咁咧想做咧就我都话啦，当埋条底裤我都做。第二呢我就讲一个叫做社会奇案，都系声音专栏，唔出样㗎啦，系我自己录埋录埋。我成日都睇好多书嘅。咁睇好多书呢，因为呢我好鍾意呢血案解封啊，或者奇案实录呢啲咁嘅。咁但好多人讲过，咁我呢就会讲全世界有几多个奇案。咁呢就当一个声音形式啦，可能一个礼拜呢就出两节啦，讲两件啦，或者讲一件啦，咁咧就好短嘅，十零分钟，十零分钟播。咁啊，我其实已经录咗三四段噶啦。咁我自己听，之前我做高坤，其实就系试下自己得唔得，吓用就咁用声音表现方式做得唔得？咁有少少甩咳啦，咁但我估系得嘅。咁同埋咧，我应承咗大家咧就系、是。我答应承大家，答应承我自己啦。你哋我答应承你，你都唔理我噶啦。咁答应承我自己咧，就讲大湾区、中国嘅经济、香港嘅经济，我睇嘅。我唔用股票数据，我系讲用民生嘅角度去睇一啲企业，去睇一啲千奇百怪嘅现象。咁都用声音专栏啦，希望一个礼拜做两节啦，即系冇时间限定。咁你讲，咁而咧就。多谢有个网友啦，女网友其实十一咁佢喺大陆都会放假落嚟嘅，咁佢咧就俾咗好多资料我嘅，咁有啲咧因为佢自己本身都一个喺广东省啦，即系 做主播啦，是一个财经频道的，即有头有面的人啦。咁唔知佢中唔中意我开名，因为会影响到佢。因为呢，如果经咗我把口，可能呢就牵涉有啲政治上嘅嘢。咁佢哋呢就当然啦，即係国内嘅就唔想牵涉太多政治，淨係讲经济嘅层面。但係喺我嘅心里面呢，经济同政治係一个混合体嚟嘅。咁佢就俾咗好多嘅资讯我。咁我睇完个资讯听完，咁我自己了解咗，再加上我自己平时睇到嘅嘢，咁呢就造成咗呢一个节目。咁呢就我成日话啦，我个脑海里面有一个好宏大嘅好一个宏观嘅嘢。咁好多係小眉小眼，从一啲小事啦，即係等于点解我鍾意睇奇案，一个推理啦，一件小事睇到就去諗到一个大一件事，咁嚟做一个推断，一个逻辑判断啦，就系我嘅特长嚟嘅。咁咧，但系我知道咧，我自己做呢样嘢咧，实有六七成啱嘅，或者更高嘅比例更高。咁咧就我知道我自己有呢个才能，呢个系我一路讲噶啦，唔使剪。咁咧就有个呢个才能嘅，咁我就话做得多啲啦，因为咧而家大湾区真系埋身啦。港珠澳大桥开，咁高铁通咗，咁啊争三跑啫，同埋莲塘口岸呢啲所有嘅整体嘅嘢都系关大湾区事。香港使咗5000多亿，甚至6000亿去做呢一啲嘢，得到嘅成效，同埋大湾区好似近期又话限购啦，中美贸易战，好多厂撤出咗东莞，哀鸿遍野。因为有几个做厂嘅都嚟讲，咁而借一个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咧过气嘅咧，我就会开始访问啲厂佬啊，咁准备执笠嘅厂佬，佢哋呢几年嘅经营嘅，咁啊有啲网友咧上嚟做，如果大家听到呢一节咧，可以联络我噶，咁啊约时间啦，咁因为唔系新闻啊嘛，时事咁可以录啦，咁个方向就系咁。我哋个台呢，即係个台呢，我哋嘅制作啦，呢个单位啦，即係大陆叫单位，我哋叫公司。我哋而家出现咗呢，就係成个网台何其多，有啲专讲神秘学，专讲八卦嘢都有，有啲专讲电影，有啲专讲动漫都有。但因为我哋想借个台去做一啲宣传，做一啲产品嘅。或者帮人哋做啲网页，或者推介啲食嘅小店啊、小生意嘅，咁咧我哋咧就想办法将个台咧嘅台格要提升翻啲。咁好啦，每一个人都系向呢个努力嘅。最多嘅听众就系时事新闻，咁我哋系我哋嘅弱项啦。最叻就即系最讲得最多就系我咯。咁我自己本身都唔叻，咁如果你话讲最劳苦大众嘅就讲粗口啊，即系叫做。MHK 啦，低俗频道啦，佢系成功嘅吓。我哋唔讲是非，我哋讲件事，佢成功嘅19万几嘅订阅，即系车尾灯都睇唔到我啊。咁啊，希望我能够做到6年啦，或者7年啦，能够吓追到19万几嘅订阅啦。咁但系佢一样喺度快高长大，咁系困难嘅。咁我哋咧唔能够同佢比，资源都唔一样。咁view 数都唔一样，咁我哋咧就系想将个定位，而家我哋基本上而家呢个台同佢虽然类似系类似，但我哋定位高过佢少少，即系个客人系比佢高少少，听嘅人啦。咁我都话呢个世界群体，唔系话佢，我都知道佢有好多佢哋嘅听众，而家都有听我哋嘅，好似成日闹我嘅 Cramock 啦，啊 Team Choi 啦，即系闹到我真系唔知。只狗咁啦，咁因为近期咧多咗三哥帮手啦，咁我都希望咧就大家咧留言咧就三哥得啦，唔好大肥三哥，系我对，因为佢真系我三哥，佢又叫自己做三哥，其实佢叫靓仔文，喺啲朋友面前，咁你哋，因为咧其实唔使有我嘅，即系佢系我嘅细路仔嘅偶像嚟嘅，因为我好多嘢都系跟佢学嘅，即系细路仔20岁前佢影响我好大，影响我。之后归之后啦，咁我希望呢就係再提升啲， 咁咧，我哋咧就已經聯絡咗啲美容鋪啊，成我都話啦，我係義務拍嘅宣傳嘅，幫佢哋宣傳做一系列嘅嘢。咁咧開頭由 YouTube， 跟住落 Facebook， 跟住咧就會同佢哋做各樣嘅古仔故事性嘅嘢，即係好似一百毛啊，或者好似微辣嗰種啦。希望我能夠做到啦。咁我哋都係嘅，譬如我哋推介啲小店，之前推介三間日本唔係泰國小店啦，一來是泰國人開，第二就是那個雪兒真的熟，第三我們真的吃過的好好吃先推介的。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呢，星期二呢，我就在我們公司附近呢有一間餐廳，因為比較老式，我們做廠現在都沒什麼廠，死之後都少我們起其他，那我們聯絡了他個老闆，個老闆呢就約了我們星期二去拍，他們做一些撚即是叫撚手小菜，不是粗口，窒一窒先。其實是我們飯堂來的，我們基本上呢多些人就去吃飯。好像昨天呢 Benson 呢老婆生日，我們昨天先在那裡篤book了位吃海鮮，收到我們相當便宜請吃甜品。之前呢好像我跟人家談計劃，說做一個老闆同伙計的節目呢，又在那裡吃海鮮，不是吃海鮮，炒小菜都好好吃。但是呢就因为近期很多公司搬了啊，地理的问题啊，生意差了，那我就跟阿文哥商量，阿文哥说是不是真的来拍帮我宣传啊，我说是呢。那马鞍山呢也都下个礼拜二我们拍卖了，那就是一些外卖的小店，好吃的好吃的，因为呢就是我们真的吃过，即是给钱吃过，不是哎呀我来我现在跟你拍嘢吃过，没有，我们给钱吃过的店铺觉得它好吃，然后我跟它拍拍过之后帮它推看看个效果怎样。如果知道10月10号之后呢，如果再有，如果10月10号之前呢，你们推介一些食店，你们听到这个节目觉得，或者一些公司你想觉得 OK 的可以推介给我们，那我们下去吃了觉得是没问题的，接着我们会自己开口或者经啲网友啦，咁我哋倾，我哋同佢做一个宣传啦，系免费嘅，讲明系免费一个月啦。即系好似知而家我哋出紧嘅片咧，其中有一段系一个后生仔啦，佢又自己开公司做呢个洗冷气嘅，咁啊生意麻麻地，佢网友啦揾我哋，咁我哋都系揾阿小小同佢设计咗一平面啊，平面，因为洗冷气唔知点样拍啊，咁啊平面有广告，咁设计得都相当靓嘅，咁我哋都冇收佢钱嘅，咁我试下同你推下睇下得唔得啦，咁咧就广告出咗第一日，嗰日嘅中午，咁佢收咗个电话，就揾佢洗两部冷气，咁啊收咗1000蚊。咁啊都好高兴啦，咁啊翻嚟，哎呀嗰日有人咯，咁我话诶睇下个效力点啦，即系如果你哋系有嘅，咁10月10号之后，即系而家做10日啦，11日，我哋咧就会整体嘅制作人员齐晒咧，我哋就正式咧就推出一啲网上套餐，就系可以做网页拍嘢宣传，所有嘅，咁你哋可以斩件做网页。有得做拍片，有得拍片，拍片是你的，跟住你唔摆我度播都冇问题，跟住你摆我度播有一个钱，整体全套呢就平啲。咁呢但係先决条件，如果做食店嘅，我希望啦，我真係嚟食咗自费，讲明唔好搵老陈，食嘢係要畀钱的。因为近期呢有个网友啦，佢留咗段说话啦，就係、是、话如果畀钱先至能够得到尊重嘅话，咁我情愿唔畀钱，唔尊重我。咁我唔明个定义系点样，但我都觉得做任何嘢你都唔知同唔同人哋拍食咗一餐。因为我有权唔拍㗎嘛，你唔系你畀钱我一定要赞㗎。所以我都话啦，我自费去食咗，然后觉得 OK。跟住我先同你讲之后。咁你哎呀你咁大支嘢㗎，唔係咁大支嘢，係真係嘅。我想唔好话我啦，Benson 啦，少少，因为我成日都约食饭，下个礼拜，今个礼拜四呢，下个礼拜四又嚟緊真係食全蟹宴，我哋又去。咁我哋其实个个礼拜都有两晚呢，就一班人呢，就啲网友啦齐脚呢，就去即係喺一个叫做商圈群组，即係我嘅有个商圈群组，一个 旅遊群組，咁我成日都喺裏面講食嘅，一講食咧就，誒、哎、有邊度有優惠，我哋就成班人去試下咁。你又講，我又講啊嘛，跟住話組隊去食。咁如果係好食嘅咧，咁我哋都會再去嘅。即係好似上次我哋拍一個 BBQ 泰國菜館咁，其實拍完之後咧，我覺得好好食。咁啊，雪兒冇去啦，嚇，一個要翻工嘅。咁我哋咧就拖行馬，十個人去食。食到咖喱炒蟹乜都有啦，好好食。阿捞哥食完之后动只手指公出嚟，平均消费160蚊一个人，连饮品，食埋芒果糯米饭。食完之后嗰十个人个个动起只手指，喂，几时再搞啊？咁我今个礼拜做全蟹宴啦，咁。咁我哋成日都有啲网友嘅一齐去啦，咁。咁啊去完之后，如果系得嘅，啊。咁同佢老板倾下咯，啊，有如果有帮衬就帮衬咧，我觉得系好嘅，咁我都会免费嘅。咁我哋咧就会分三条频道啦，呢节好长啊，超半个钟，唔想斩咧，一个一系就系台务啦，一条健康养生美容频道，就佢推介一啲美容院啊，佢哋按摩啊、养生气功啊，点样食乜嘢可以令佢靓啲啊？中医角度啊，啊或者营养师角度啊，咁嚟做啊。咁咧就已经拍咗第一段片噶啦。咁啊，下个礼拜咧，我谂住储埋三四段片咧，咁我咧就会喺 Facebook 啊，喺我哋个台分支出嚟咧，就做一系列嘅嘢。咁啊，即系健康啲啦。我想办法将我哋个台格提升翻啲。当然不如萧若元啦，系咪佢系我终极目标嚟噶？但系我当然知道一世都睇唔到车尾灯噶啦。低俗频道我都冇本事 M H K， 因为佢哋真系花好大量嘅人手，系好佩服。佢哋做嘅写嘅稿，因为佢哋真系每一个节目我知道系有写稿，写稿嗰个人不得了。嗰、那个节目嗰个人系根据你写嘅嘢，然后佢哋去做演绎嘅啫，即系有个剧本。但系我哋。就真係純靠嗰個主持個人嚟做啊！咁所以咧，有時 view 數啲低啲冇問題，最緊要咧就係成。咁我哋都話啦，如果你有想做節目嘅，可以嚟傾嚇。咁啊，只我用1000 view 做單位，五集做得掂嘅，繼續留落去嚇、啊。其實我哋要求係咁多，1000 view。網上話難唔難？話。容易唔容易，咁我哋就咁啦，你哋可以联络我哋，我哋可以试下做。咁啊，居马费我哋有嘅，喺如果以居马费嚟计咧，我谂系全个网台界我哋最高噶啦。咁可以倾啦，可以包拍都得，咁又系一个冧心价啦。咁我哋会做啦，咁一个美食飲食频道啦。咁我请咗两个咧，一个泰国师傅系煮东南亚菜嘅，咁一联络紧咧，我一个旧朋友。佢咧喺大集团做总厨，欧洲菜、土耳其菜、塞浦路斯菜、西餐、唐餐、日本菜，佢都拿手嘅。我唔知佢系咪香港，而佢个老婆系马来西亚人。咁我谂呢几日我都联络佢啦。我借到一个厨房喺西贡嘅，之前做节目讲咗啦，因为佢做夜晚嘅，做开 party 嘅，专做鬼佬生意。饮红酒啊、白酒啊，情调好好对住个沙滩嘅。咁、那个老板咧就应承咗我，日头因为佢哋冇开啊，咁咧就肯借个厨房俾我用啦。咁多谢佢先啦，咁。咁佢唯一嘅条件就话你拍翻段片帮我宣传啦，咁。咁系咯，咁我哋就做啦。咁啊可能做海鲜，做一啲另类一啲同埋真功夫，真功夫吓、啊。好似肥猫熟唔熟都唔知啊，好似煮耶稣咁啊，煮一个餸十几人系咪啊？好似嗰、那个叫李嘉鼎啊，表面上好扎实，但系后面一个团队同佢谂菜式，教咗佢示范咗做几多次，然后先埋位拍。当然，20岁之前做厨房。70岁再嚟表演是不是那回事咯、啊无意冒犯李嘉鼎，他都是我尊重的人，但是在商业角度永远都是需要人头咯，大家明白的，又再来上市咯。 我哋想咁样，我最佩服嘅飲食嘅人就係黄丽梅啦，冯美基啦。咁但冯美基我諗上次俾人哋因为鸡精问题、鸡汁问题，所以呢就唔会有㗎啦。但係冇辦法，佢做呢个节目係需要赞助，而呢个鸡汁系赞助商焗住佢啫，但系你睇到佢嘅功架，唔系你哋出边嗰啲人，即系自己啊，自学成才嘅人，你真系谂唔到。咁啊，黄淑如啦，咁啊，我系蔡澜嘅读者，而家我都有买佢啲书睇，咁都系一个相对佩服嘅人。但系所谓食家不值一晒啦，全部商业角度系咪啊？落晒来得咗。咁就俾你食啦，咁啊当然有食神偷啦，食神偷喺四会啊，喺广东省开咗好多厨艺学校，俾好多读唔成书嘅人喺大陆，佢入呢个厨艺学院啊，每日即系好似傅红雪咁啊，抛锅可能抛一万次，咁啊系好值得尊重嘅呢个人，佢培养厨房嘅人才不遗余力，其实依家广东省好多斋铺啊或者出。宋啊是肇庆四会高腰人来的，在那里学，然后去很多酒楼做，都是多谢阿涛哥啦。咁有啲所谓嘅真正嘅功夫摆到，但阿涛哥都事务繁忙啦，可能都唔会出嚟做啦。咁再加上阿次哥啦，吓龙王集团嘅拍阿黄丽梅做完嗰几集，你又知道乜嘢创意做法？我哋呢个人一啲都唔识噶。但是自己看节目啦，因为我为食啊，人肥有原因，看镜头看到了。咁我哋希望又唔好话隐世厨神啦，唔好讲呢啲啦。阿猪阿狗识煮多少嘢就叫厨神。你唔好忘记我21岁之前，我都系做厨房噶，我做水吧，系咪咁咧？唔系咁样嘅，回事唔系咁样。咁诶，台务讲到呢一度啦，咁我哋正式出嘅。如果有人有兴趣，拍广告嗰样嘢可以联络我哋，我哋就未来嘅方向十月份正式出呢个城，咁大匪看天下转形式，咁我就主要做翻啲声音专栏啦，咁真系可以喺台前咧就由佢哋做。如果有人觉得讲做得比我好，咁当然大把啦，系肯掹落水嘅啫。如果肯嘅，我都希望你哋嚟啊，将我嘅声音专栏咧分咗出去，咁啊等个台再做得好啲咯。多谢大家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